22:06:5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31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对，按他的话来说，就是2018年的最后十月的最后一个周三的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倩，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Teddy Pop Music， 一首酷酷的歌曲，叫做《去往任何地方的末班车》，Last Train to Wherever。 通票啊， 对， 哪儿都能去啊。 对， 今天呢是十月的最后一个晚上，同时呢也是很多小朋友哈在今天呢很热闹， 是 扮上各种自己喜欢的这个卡通造型啊， 那绝对， 然后呢风一样的去讨糖啊。哎，我跟你讲，今天晚上我在一家美甲店啊，美甲店去做指甲，然后呢这个沿街啊所有的商铺都对小朋友开放， 对， 知道吗？ 没错， 就周围住的那个小朋友啊，全都是打扮的节日气氛很浓厚的， 可不是吗？ 进来就是一顿疯抢啊！ 是是， 我当时正在坐在那里啊，我准备也想吃一块小糖果啊。 你人家吹口气的时候， 对， 吹口气，你自己兜里你多揣点儿，然后分给人家点儿，不就行了吗？凑凑圈。 哎呀，这小朋友们这个热情洋溢啊！哎呦，我六一儿童节之后，我可看到他们又一次的哈，非常疯狂的样子了。可能你们家小宝宝今天晚上也是这样， 是， 但愿这会儿呢已经是睡着了。 但是他拿来的所有糖果，我们不许他吃，给他攒着，给搁冰箱里，告诉说，反正你不能吃糖，你是爸妈肯定不让你吃的，你就看着很高兴，很漂亮，这是你的劳动成果，然后全给你，看见没有？爸妈不给你扔，也不给你私藏，给你搁到冰箱里啊，他不会化，看见没有？就一直在冰箱里，哎。 现在弟弟还没法跟他抢糖吃哈， 也看着眼馋，反正就看着眼巴巴的看着， 那是小朋友们心中哈极其美妙的东西。而且现在小孩真的嘴很甜，他们在抢完糖之后呢， 谢谢， 还会说，哎，谢谢都不足以代表他们的那种啊语言的丰富了。 阿姨你真美， 哎，对，阿姨祝你永远年轻。 你是套路， 对对对，阿姨祝你永远顺利。 是。 哇，我这小朋友们真的是每年都有了自己的一些开场白哈。 那绝对的。 对，而且呢现在商家也是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配合吧哈。就是南瓜都招呼上。 这个是很好的，是说实话他那个大前提呢是有的老人他觉得这个忌讳哈，这种感觉，但是说实话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起码在这方面咱们能感觉到，他一是他对外界的这个自己的能力接触啊，第二呢他与人为善，就是用与善这种与善的这种感觉，他起码是他哎，他知道了，吃到甜头了，他掌握了， 是吧？ 对，还有一点就是，也可以反映出哈，小朋友他们除了在幼儿园玩之外，在家里啊，在居民楼里，其实跟小伙伴们在一起的这种机会很少， 是 啊，所以呢，这样的可爱的小日子的到来呢，会让他们在一起啊，突然相识， 特别高兴， 结伴而行啊，一下子找到自己的队伍了，今天晚上呢红人已经到了1655红，而且呢我刚才在跟他合影的时候也在想，哎，到底合不合，合不合，也没有化妆，哎，红嘴唇也没有涂，哎，到底合不合，合不合，哎，合吧合吧， 自己拿着一个米字帽 这个帽子陪伴我太多年了， 好像20多年的老帽子扣脑袋上 对，我的这个家里的东西啊都是用很多很多年啊，我承认呢作为一个天蝎女哈，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呢可能比较讲究品质，有时候价位呢会显得贵一点，但是也的的确确会用得很久很久哈， 对， 把它平摊到每一年当中，我真的觉得我并没有浪费，我没有一下子买很多很多东西哈， 对对，可以， 这点其实 一件是一件，这个 对对对，这是我这些年来一直都这样的， 对，与其就买了很多那种穿了几天可能掉色掉色或者掉色掉那个领子会变形什么的， 但 不如弄一件非常好。 女生她太喜欢款式丰富了，就有时候我也是在这个诱惑当中不断的就是告诉自己啊，算了算了，那个我可能就穿几天，也就是一个热乎气儿，然后呢现在就不要再去涉足它了。 你就算了算了，那个我驾驭不了，我能穿的款式很单一啊，就这么劝自己就行了。 对，就是说，哎呀，我穿那个也没有那么好看嘛，我也不需要嘛。当你想买衣服的时候，就可以重新的看看你的衣柜哈，你会发现。真的特别多特别多的衣服啊， 对， 够穿了， 够穿就行，真的是够穿就行。然后如果小孩子从小告诉他表哥 啊，堂哥什么的，堂姐穿剩下的衣服，穿百家衣，这个 好养活。 哎，只要是就是不是特别破旧的，啊，一样是可以保暖呀，然后舒适啊，款式也不会那怎么样的话，那你就要让小孩从小知道这个是一件好事 哈，嗯。好了，今天晚上我带来第一首歌呢，也是，就是在这个十月的尾声吧，在这个深深凉凉的深秋的夜里， 好家伙，在这个日子口你放的这， 哎，听着听着， 我的妈呀，这青蛇白蛇都来了吧？ 我就要这个调调，对吧？我觉得这个调调才符合这个尾声的感觉，对不对？ 好好好，尾巴是挺长的，反正这个。 我们有请张靓颖为我们带来一首《木兰心》 啊，哦， 对吧？ 怪不得。 让孤独好吗？荒野上的狼，他为谁流浪？寂寞是种下了月光，射向我老家的地方，夜黑的就像我一样，那颗星名字叫木兰，让我把回忆当晚餐，下着许多年的酸，爱恨是掌心的沙漠，故事被点了雪遗 说音乐在营造氛围啊，勾勒场景当中， 对， 真的是有这样的功效啊， 那绝对是。你看这个，你可以想到它主题是花木兰， 嗯， 是吧？但是我也可以想到，就是 前奏一起来，我会想到青蛇、白蛇、青蛇，对吧？也有很多这种古装戏的很多场景，你都能勾勒起来。 对，主要就是它有一些很过去、很远古的一些东西在其中哈。 你要说这个，又说到今天的这种小朋友特喜欢的节日，到了东方以后呢，它加入了东方色彩以后，你会觉得就平添恐怖，真的是恐怖了啊！因为他加了东方恐怖形象进去，就是真的恐怖了。他就是， 其实更像个化妆舞会哈。 对，别那个人家那个本来的那个面目就是一个搞笑的、那个恶作剧般的那种小毛闹的那种南瓜脑袋啊 ，pumpkin。然后，但是到了这儿以后，开始真的是化妆舞啊，真的就变成了你刚才也看的，就是打扮成鬼新娘的，打扮成这个那个大白脸的。 就是大家把所有自己脑海中哈、希望成为的，不管是吓别人的样子，还是惊艳到别人的样子啊，都在这个晚上呢尽情的，就是张扬一下了。 其实正根是小孩，就是比如说跟咱侄子一来相说啊，我去尖叫屋了，我去惊叫屋，我去那个逃脱室了，逃脱暗室了，什么这个都是合摇性的啊。但是你不像那个咱小侄儿，就说嗨，你那些我都不去啊。那尖叫屋有好多大魔怪，有好多大幽灵。 我 都不去，我都不去。 第一时段，这第一时段。 不是，我就是说一句话。每到这节日，夜来香都不用去这些白花钱的地方啊，就直接一句话，我就在家。你在家有什么意思？我妈卸妆，我妈卸妆就够了啊。我妈一卸妆，整个屋子都疯了。 其实呢，抛开其他哈，我是个人非常喜欢南瓜的，因为真的是这些年，你会觉得南瓜它在各种这个饮食的角度里面呈现出更多美味的一面了， 而且特别健康。 对，南瓜羹啊、南瓜糕啊， 它有番茄红素 啊，对，而且就是它样子长得就给人感觉是一个有好感、是一个善良的蔬菜。 是，你看它就是拿它来搞这个恶作剧， 对啊、 你怎么不选冬瓜嗑，对吧？你怎么不选西瓜嗑？ 绿了吧唧的， 对，你也 水不拉几的， 不选倭瓜嗑。不选黄瓜，黄瓜怎么 太小了？ 对， 对，这个南瓜其实，这个西方的日子的由来也是和丰收有关的哈。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呢，它会有大量的南瓜就是面世了啊。它为了能够让这个南瓜有一个舞台，所以才应运而生了这样的一个日子，然后做南瓜灯啊。而你知道现在哈、到了我国之后，我国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啊，那做的那个南瓜的各种各样的灯啊，太好看了， 出口海外。 我周日的时候哈、就在我们家小区那边，我看到有个人呢，他把那个树上，你知道吗？就挂的那种都是带灯的， 是挂满了特写， 对，特别好看。到了晚上呢，我就自己拍了个小视频，因为那个南瓜灯它这个笑脸嘛，就给人感觉在晚上是很温馨的。夜深人静也没什么人了，只有我和小南瓜灯 啊，那种感觉哈。 你佩妮，你姐姐卸了妆的，你姐姐多好。 我没有姐姐啊。 韩美在你旁边，那就那个，那你就不害怕了，对吧？她这个驱邪镇祟，这个站在旁边。 起开。 你看那小南瓜灯，它也其实有的时候会把小孩吓着。它因为它有一个一开那开关，它会闪，然后还有一种那笑声。 其实呢，就像我们除夕夜哈，第二天是正月初一一样，他们这个日子也是，今天是万圣夜，明天才是万圣节。 是，他们比咱们晚一天。好 ，Laura 来自 Sisters。 To ring the band that I know 女友的老听友对于这支乐队还是非常熟悉的， 是来自剪刀姐妹的一首歌曲 Lara Sisters Sister。 为什么管他们叫剪刀姐妹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乐队应该，它算是一个主流乐队，它并不算是一个就是很非主流的那种乐队，大家上网一查这个乐队还是就是消息满天下的，还是马上可以查到 很被关注哈， 对， 热度很高的。 是 我也是从2007年做这档节目开始啊，知道了他们，并且这一十几年哈，都和他们一路相伴啊，包括隐姓埋名乐队哈，就这些什么运动员啊、辣椒啊， 大家以为他们就是一个美国乐队啊，这是很典型的一个在美国发迹的乐队，但是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英国跑到美国，如果我没记错是从英国然后到美国去发展。 其实他们的音乐里有英国音乐的影子， 是 能感觉出来哈。今天晚上呢，红人到了1655红，我也和叶谦啊，这个素颜合了个影啊，不出所料，37条啊，继续保持了只要合影必啊 合影必败，合影必冷 必冷的这个局面哈。 是啊， 不要喝了，不要喝了啊。好吧，如果说啊，对于这个南瓜红人感兴趣的听友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 好，听个1分半的 小歌， 柔柔的小歌。 姗姗来迟，我不介意的，只要能来，迟到也 OK 的。 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幸福像阳光一样，道山作词，杨洋作曲，熊天平、杨洋演唱。 像阳光一样，人人把幸福向往，只要你心胸宽广，幸福就在你身旁。 幸福像阳光，

生，刀上如一抹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31号，十月最后一晚，周三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对，周三过完以后，就迎来全新的11月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啊，日历呢就剩下最后2个月份了哈。 对， 而且天气呢也开始渐渐转凉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啊，然后心里呢也多有一些热乎乎的事情啊。 对， 别老想那些凉凉啊，什么都是凉凉的人啊，凉凉的事儿了啊。 嗯，好。 哎呀，我就不想红人了，已经是65厘米，慢慢长吧。 不选哈，不选。 不是不选，是没有人想当， 没人争啊。 这个事实是非常非常残忍的。 来来来，听听他姐姐韩美的那些那个家眷们的故事。啊，我这吆喝吆喝，你们都啊聚拢过来，聚拢过来。我今儿我给你们讲一什么？我给你讲一个那个，我们讲一寒山唐珊珊的故事吧，好吧？唐珊珊呢？那个啊，从美国啊，随父母。那个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北京留学，那个时候那个他就喜欢大唐发音，他就学这些那个，他号称是古汉语啊，他知道这个发音就是也是来自古汉语的一种嘛，反正他很引以为豪，然后呢但是他对这个，比如说他对其他的都还是很不熟悉，你比如说他对交通啊，他对这个道路，肯定是新来一个地方，新来一个国度，新来一个城市，他肯定是道不熟啊，这很正常，很自然。那有一次开车呢，可能就是，怎么了？就是违规了，违规让这个交警给拦下来了啊，拦下来，然后呢，敲他窗户啊，请您出示这个驾驶证、行驶证啊。哎呦，我在哪儿去了？我这是啊，然后就掏，然后掏这个。行驶证、驾驶证给这个警察，然后呢，警察说：“请您下车。”哎呦，我这是咋了？很紧张啊！开开门，下车啊！我这到底咋了？好家伙，姑娘，你还怎么了呢？这警察看着他啊，哎，你逆向行驶，知道吗？啊，逆向行驶。哎呦，唐珊珊忽然就轻松了啊，笑逐颜开，开始拍那个警察。讨厌劲儿的，你才像行驶呢，你们全家都像行驶。你看你长得帅劲儿，你还挺像子龙的。 day。 珊珊啊，好好学中文。 这 唐珊珊， 警察叔叔立刻没港台了，只能把这个。那你要这么聊天，你要这么聊天呢，我只能把驾驶证还你了，你走吧。啊，这没港台了，啊，彻底没港台了。 自动分割一下啊，自动分割线啊。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人生不易，别太在意。前两天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大学同学突然约我出去吃饭，他以前在学校成绩很好，一毕业就去了一家大公司，但听说后来干不下去辞职了。一聊起这事儿，他就大吐苦水，说自己在那家公司有多么的痛苦压抑。有一次他的工作汇报出了点小问题，又碰上领导那天心情不好，被当众狠狠训了一顿。他心里很委屈，觉得领导是故意拿自己开刀，从此看见领导就避着走，开会时也坐在角落里不吱声，久而久之，领导真的对他越来越冷淡了。他在路上遇到几个同事，便主动去打招呼，可人家聊得正嗨，没理他，让他很尴尬。他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是哪里得罪他们了。后来越想越气，觉得那些同事是倚老卖老，故意针对自己。从此部门有聚会他也推脱，有事儿不参加，后来再有活动时也没有人再叫他了。去公司才半年，他就把周围的人关系都搞得僵了，每天一去公司他就觉得心情压抑，工作也一直没有起色。无奈之下他只好辞职走人，直到现在他还是愤愤不平，觉得是别人故意打压自己。很多时候我们都容易陷入这种误区，过于在意别人的行为，却忘了自己原先的目的。领导冲你发火，同事对你视而不见，你可以一笑置之，也可以努力默默地证明自己，但没有必要因为这点事情就思来想去，坏了心情。毕竟你来这里是为了工作，而不是为了跟别人搞好关系。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里有一句话说，年轻的时候不该什么都不想，也不能想太多，想得太多会毁了你。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不必讨所有人的欢心，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 少关注点别人，多关注点自己，因为你未来的路只能靠你自己走。唯一能伤害你的是你的在意。我表姐长得很漂亮，对人也很和气，但几次恋爱却都以失败告终。每次分手，表姐总是哭得撕心裂肺的，说自己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还总被别人伤害。一开始我们都很替表姐惋惜，后来才慢慢知道了原因。表姐给男友发微信，男友如果没及时回复，或者回复得比较敷衍，她就觉得男友变冷淡了。男友给其他女孩的朋友圈点个赞，她都要疑神疑鬼半天，猜测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一次男友没有回她信息，却给一个女同事的朋友圈点了赞，为了这事儿，表姐还跟男友大吵了一架。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个段子，一对情侣在同一天写下的日记，女孩的日记洋洋洒洒。昨天晚上她真的是非常古怪，我们本来约好了一起吃晚饭，但是我到了一会儿了，就是她不高兴了，她一直不理睬我，气氛僵极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对她说我爱她，但她只是继续开车，一点反应也没有。回到家，我决定要跟她好好谈一谈，但是她居然一下就睡着了。我只好躺在她身边默默地流泪。我现在非常确定，她肯定是有了别的女人，这真的像天塌了一样。天哪，我到底该怎么办？男孩的日记只有一句话，意大利队居然输了。初看只觉得好笑，仔细想来才发现，这正是许多人容易受伤的原因。佛经里有句话说，物随心转，境由心造，烦恼皆由心生。很多事情你若不在意，大事也能化小，转眼就能翻篇。你若太在意，小事儿也会变大，最后既伤了别人，更伤了自己。无怪乎有人说，在爱情里，太过认真的人，从一开始就输了。有时候幸福就像手中的沙，你握得越紧，搂得越快，放松一点，才能持久一点。有一种聪明，叫做钝感力。周国平曾说，如果痛苦只因为你在乎，越在乎就越痛苦，只要不在乎，就一根汗毛也伤不了了。很多时候我们痛苦的根源不是别人，而是那个过于敏感的自己。过于敏感的人看似精明，实则是活得不够明白。他们喜欢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外界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他们方寸大乱。而那些活得好的人并非有多么聪明，只是他们对外界的刺激比较迟钝，任你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更是提出了钝感力这个概念。如果你觉得聪明太累，不妨试着迟钝一点。所谓钝感力，有这五项铁律：一，迅速忘却不快之事；二，认定目标，即使失败仍要继续挑战；三，坦然面对流言蜚语；四，对嫉妒讽刺常怀感恩之心；五，面对表扬不得寸进尺，不得意忘形。简而言之，就是把不快当成垃圾扔掉，把别人的评价当成白开水一样喝掉，然后自己该干嘛就干嘛。 同事老王就是这样一点有点迟钝的人，他脾气特好，总是乐呵呵的。有次大家挨了领导的训，其他人都垂头丧气，只有他面不改色的改方案。出去谈业务，有客户说话不太礼貌，他却若无其事地继续跟人家核对细节。前几天跟我们一块儿出去喝酒，喝到一半，他老婆打电话过来训了他一顿，让他赶紧回家。他也不生气，一边笑嘻嘻地哄老婆，一边收拾东西往家里赶。有时我也会问他，哎，别人的话说那么难听，你就一点不生气？老王抿嘴一乐，哎呀，人家的话本来就说得难听，你还要记在心坎里，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别把他当回事儿，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行了。那些别人难以接受的事儿，在老王面前，却像衣服上的灰，轻轻一抖，就没了。事儿其实还是那些事儿，只是每个人看待的角度不同罢了。有的人耿耿于怀，有的人却熟视无睹，有的人当成命运大事儿不知所措，有的人当成芝麻小事儿不值一提。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儿，不妨迟钝一点，很多东西对你来说也就无关痛痒了。你若不屑一顾，就能刀枪不入。权力的游戏里有一句话，狮子从不在意绵羊的看法。这个世界上真正值得你在意的东西真的没有那么多。工作不顺心，就多想想如何改进，而不是自暴自弃。遇到合不来的人，就在心里把他们默默拉黑，不必非要跟他们做朋友。我们和普通人能相处愉快，不是因为感情更好，只是因为我们没那么在乎，也懒得揣摩他们，自然少了许多事端。我们和深爱的人常常吵架，不是因为不够爱，恰恰是因为太过珍惜，才总害怕失去他们。能伤害你的都是你在意的，能拉起你的却从来只有你自己。人总是对看重的事儿特别伤心，对喜欢的人特别动情，但一个成熟的人更要学会听从自己的内心，以平常心看世事，合则来，不合则去，不必过于执着，用钝感力过生活。不管别人怎么说，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你若不屑一顾，就能刀枪不入；你若云淡风轻，才能看见最美的风景。仅以此篇短文章与各位男左女右共勉，人生不易，别太在意。 放不下。 今天晚上的暖文章还有冷笑话都与大家分享完毕了。 好，今天晚上的暖文章 是说我的暖文章好吗？ 哎，一向都好，一向 不不不不，有不好的时候，有经常读的出错呀， 对， 念错呀， 错哪儿好哪儿。 但我觉得今天晚上这篇文章还是挺解心宽的哈， 哪儿 毕竟一个月份到了最尾声的一天，我相信在这个月份当中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哈，不管是在职场中还是生活里哈，自己不顺心的事儿， 嗯， 可能有时候就是来自于自己太在意了，对吧？别人一句评价呀，或者是自己对别人的一个动作啊、感觉啊，就分析的越来越多，庸人自扰之了。 咱前些天的一个红人花子包卷儿，告诉我怎么觉得我越长越像谦儿哥了呢？ 她一个女孩子， 尤其刚才照镜子看这发型啊。 她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像你嘞？ 这个就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百个人中啊，可能确实有一个像你的，但是应该不是谦儿哥啊，你应该是一个靓丽的女孩，跟你长得很像的啊。可能发型现在有一点撞发型，要不然你说你要是说，哎呀，我越长越随谦儿哥了，那个什么，你爸妈肯定不爱听，对吧？ 主要是你头发挺长的、哦、 是。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啊，一个真正哈可能特别受欢迎、智商情商都特别高的人，他确实身体当中具有雌雄共体， 有一些东西啊。 对，他就是说不是完全的一个男性的思维、 哦、 也不单纯是女性的思维，他会有男生女生的那种思维的综合。 就是说好听点，说雅致一点，就是我这种人比较客观，是吧？我就是想的比较多，换位思考 比较多。应该说是男女通吃、哎、 是、啊、我就你这个不雅的方法就是说会出现你说男女通吃，或者是还姑且这么说，我也有母性的那一面。 男人这个内心里哈，可能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脆弱的时刻哈，也有点像我们女人了。那我们女人也有一些很强悍的时刻吧？ 是，那就经常 的。很 man 的。那不用说，你家你姐就是这么。 别给我提她，好吧？ 你也差不多。 OK， 这个时段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呢，让我们的小树长到了97厘米， 看来真不矮， 发育到1米2是没问题的。 是的， 尽管红人还没有出现，没关系啊，这样的夜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啊， 也不惨。 好，我们第三时段继续 NZNY。 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政将好生，刀下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5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31号，十月最后一个晚上第三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从10月1号到7号放假哈。 哦，对呀、啊， 这样的一个长长的假期开始的十月， 这一个月呢，其实我们 觉得好长好长啊。 之前一周都没跟大家在电波里在一起。 对、我在。 对，他只提早回来一些，他3号左右就 回来了。对，我3号开始直播的。就感觉这个月份有休息有工作，很完整，然后也很充实，事情也很多。不管是自己小世界里的事情，还是这个周围世界里哈，好的坏的非常非常的多哈。 对，人都是这样的，好的坏的参半，没有说纯好的，也没有说纯就是一塌糊涂的非常非常糟糕的一只根子傍着身，对吧？ 啊，所幸呢这一切都翻了过去哈。难过呢我们也慢慢的用时间来稀释它。 有的时候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话还是能劝慰自己很多事情的。 Tears dry down their own， 眼泪自然流出，来自 Amy Winehouse。 And my tears dry, get on without my guy. 随月光蔓延，依恋跟在你身边，看你的笑脸，吻你的唇边。如果爱是座秋千，你就是我的原点。 好久没有听的歌，依恋啊，这其实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哈。 依恋，依恋正好是我们的一个词汇，然后呢，翻译过来正好译音翻译过来，很巧妙的就直接这么唱了。 忍不住想唱法语版来着哈。时间到了23:10，这里是北京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而且已经直播了11年之久的《男左女右》老节目。 是。 目前呢，在今天晚上的新浪韩立微博的互动中呢，我们的小树长到了1.01米。 1.01米。 对，有很多朋友呢一直也在问哈，什么时候可以听到暖文章的回放，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舞台啊，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旋转邀约我读听写，有这样的一个永恒的持久的地方。那我在2019年呢将会，昨天也说了哈，真正的开一个不在乎点击率 不计的 party 不在乎点击率，不在乎有多少会员，只要有那么一个存在的，应该叫公众号。 对对对，好家伙，你这个其实你开这个的话应该是一个老手了，你在之前你开过？ 我没有，那以前都是跟别人合作，我并没有自己实操。 你现在知道应该怎么， 而且以前就是跟他们合作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希望我能够去写点东西。 对， 因为 曾经在博客的时代里呢，真的是啊，每周都写3000字的东西。 嗯， 我毕竟不是一个作者，不是一个作家，虽然出了一本书，但是不是一个文字功底特别特别好，然后就是每天啊就一定要写个几万字的人，所以当时他们提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怕自己做不到，所以我就没有敢答应啊。我说不，算了，我不要写，我不要写啊。但是如果有一天，2019年真的开通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话呢，将会哈一定和大家分享生活，写一些自己的感触啊，等等。 这就比只读别人的暖文章会更好一些了。 是因为慢慢的可能也年龄大了，将会面临退休啊。 写一些这个 我怕跟大家走散了啊。 对， 就是找一个固定的地儿啊， 找一个固定地儿熬鸡汤。 对，其实都是，包括微博也是，我特别就是没有换很多舞台，只有这个微博的舞台，就是希望它是一个很永恒的，对吧？ 对， 我觉得至少可以说不可能有一天说新浪没有这个微博了。 嗯， 很不可能的哈。所以呢，它是一个， 就算是没有这个，也会有其他的相应的这种代替的平台，都会一步一步升级，接踵而来。这个我是相信的。 所以就像当初的 QQ、MSN， 好到后来的微信，我们都在不断的让联络哈，让彼此能够找到对方。所以也希望呢，新开通的这一切都能让我们，无论哪一天没有这档节目了，我们还有一个地方哈， 是啊， 可以追忆， 对， 可以共同做点其他的事情。 你想听他读暖文章，你还是可以上一些公众号找的。想听我讲笑话，也可以来我的微博来看一看。 因为说真心话啊，每天我也会关注很多自媒体的公众号，我觉得每一篇文章里都有朗读，都有很多很多。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大家真的还这么需要这些吗？其实每天你都可以听到别人的呀。 你每天都吃早点吧？那家为什么你爱吃啊？ 哎呀，我说这话不是为了让你夸我的， 是吧？ 啊，我， 人家就 我不是这意思啊， 就是来听你这家读的暖文章的。 但这个确实是各声入各耳，对吗？有的人就会觉得这个是我要的，有的人会觉得什么呀？ 是啊， 啊， 我肯定就是有的早点摊我肯定不去啊，这是一个道理。 好吧，谢谢你们，刚好我们品味相投啊，也应该说是同类吧。 Victory Machinery 来自 Red Hot Chili Peppers。 Sailing, baby, I'll be the rudder. We can make it all day until it turns into butter. I saw your face. A seminal failure,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When I heeded your call in every heavy endeavor, I'll keep your.Be the rudder, we can make it all day until it turns into butter. I saw your face. A seminal pleasure, I will feel you forever. When I heeded your call in every heavy endeavor, I'll keep your place. Be yourself when I soar, yeah. the desert. There is nothing to lack when there is nothing to measure. It's all space. Red Hot Chili Peppers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Victorian Machinery、当然有它温柔的一部，也有它非常非常燥烈、非常那个强劲的那一部分。这就是 Red Hot Chili Peppers 的这种，他们还保有着自己的独特的风格，保有着自己这个软硬兼施的这种风格，给你来点强硬的，再给你来点柔和的。这个是当时我也觉得他就是忽然在眼前一亮的这个原因之一吧。因为当时像这样的乐队还是很少见的，很少见的，当年都是一股脑的都是在西雅图 grunge 音乐里边，然后忽然他来了这么一支饶舌般的这种乐队，也挺有意思。 他们唱完呢，终于有一位朋友想来想去想当红人了。想你吧， 像你一般啊， 丽，我现在还可以求红吗？小树一米一七了， 这现在还不到一小时。 你想求红？行， 来吧， 就你吧。 你也不是最短的一次红人，那个最短一次红人好像是最后半小时才选出来的有一次。 他说：“从现在起，我又多了一个身份。” 好， 1655红。 对，男左女右，欢迎你当红人。 对，非常欢迎你，而且也欢迎好久没有回来的。韦恩向前冲 ， 差不多十年，就像汪峰那首歌啊，至少有十年。 对， 我没怎么听广播。 也就是说，您刚听这档节目没多久，您就拒听了。 这十年，叶谦当了两个孩子的父亲。 他还在，韩立和叶谦都还在，没错。 还有陈默， 陈默是后来来的朋友，你都不知道。应该韦恩，如果你十年不听广播，那么 太多事情发生了。 对，你在这之前可能顶多你的那个记忆就停留在那时候的南左，阿鹏和罗宾和王东这些朋友们的身上。 罗宾、王东都已经离开电台了。 是。 还有呢，男左女右在这十年当中当过听众喜爱的名牌栏目， 对， 我们还是凭连续两年当成了北京青年喜爱的广播节目。 是的， 你到底是不是北京青年？那当然，这个 估计 大家事情都很多哈。 对，估计他十年不怎么听，也可能是因为离开北京。要是在北京的话，哪天都会不是哪天了， 多少会撞到他们， 对 吧？ 就是哪天坐出租车，估计也会听着这么一耳朵两耳朵。 人家自己开车啊！ 是。 1984年4月1号 出生在北京。 反正不管怎么样哈，在这个真的是2018年最后一次水逆即将到来之前，又把一些听友给逆回来了。 得，小泥巴，今天是你红人，没错。 对，然后接下来呢，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了，但是我相信你还会是。在这个晚上，因为当红人会发现许多跟平常听节目不一样的地方。 对， 好了，下面我带来一首歌呢，也是真的哈，是前天晚上有一个听友点播的 哦， 是在我上一档节目里 点播歌曲。 就这档节目，这首英文歌曲啊，在大学的时候它给我很深的印记，因为我的上一届的有一个班级，他们就把这首歌当成了班歌然后就有一个女生特别唱得特别好听这首歌，所以当 I swear 这首歌要响起的时候，你有印象吗？ I swear yeah 就是 all for one。 I swear by the moon and the stars in the skies, and I swear like the shadow that's by your side.See the questions in your eyes, I know what's weighing on your mind. You can be sure I know my part, 'cause I stand beside you through the years. You'll only cry thethe us part. I love you with every beat of my heart, and I swear. Ooh.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I can. I'll build your dreams. Some memories on the walls, and when just the two of us are there, you won't have to ask if I still care, 'cause as the time turns the page, my love won't age at all. And yeah. 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继续维持晴天，夜间风力小，有利于气温的下降，预计最低气温在3度上下，西部和北部山区最低气温基本上都会降到零下，天气比较冷，外出请注意保暖。明天白天光照较好，气温上升速度比较快，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44，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是周三了，我们还剩30分钟不到。我是工作男左叶谦，我就是说今天的男左女右，我们还剩30分钟不到。他女右韩立跟我一样，在时间上他是跟我一样的，没有多一秒也没有少半秒。 对，虽然你比我早来这个世界上哈，但是我们拥有的同样的24小时。 对 啊，在每一天中是同样的23:33:1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十月最后半个小时的男左女右了。 是我们在一起，比如说我是74年出生，好，那我等到他。等了3年，77年他出生，然后他又等我，等到 谁等你？ 等到07年啊，齐步走啊，一起。然后呢，我们俩那个时候时间开始平均相等，然后一直走了11年到现在。 是，应该说我们从彩铃的翻天啊，2004年开始呢，生命有了交集啊，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在这个大千世界中的缘分，一定要靠一些什么，对吗？ 对， 我们当时就是靠新生的事物彩铃啊，如今谈起来可能没有人觉得它多了不得了， 是。 但是在那个时候，你想想给别人打电话的时候，突然之间他的电话里面给你传出一个段子来， 是的， 人家都是嘟嘟的声，你这开始唱歌了， 对， 那感觉真不一样， 特别好玩。现在想起来也挺好玩。 如今谁打电话？你告诉我。 是啊， 打都打语音电话， 这个事情如果说，为了听个彩铃， 然后你去诚心打电话，不用什么微信之类的，那你真是，这那就证明彩铃的魅力战胜了一切，是吧？但是不是？ 说这个话呢，也想哈，广播多少年了，在这个外界有那么多哈，可以说让大家的生活变得丰富，听音乐的途径更多。 嗯， 的同时，但是广播依然还存在，对吗？ 对， 还依然有此刻正在收听的你。 这是什么呢？就是说，药糖、糖葫芦什么的，就之类的这样的东西，虽然说已经是很老的玩意儿了，但是呢，它不会消失。 嗯， 你要提起来啊，糖葫芦永远都会有一席之地在哪儿。 我在早晨清新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 Daydreaming, it seems in the corner cafe. every time. Why'd you have to be so cute? It's impossible to ignore you. Off. Watch the curtains wide open, and you're following the same routine, flicking through the TV, relaxed and reclining, and you think you're alone. Oh, why'd you have to be so cute? It's impossible to ignore you. 来自周杰伦的一点点。 哎，又戛然而止啊，这首歌。嗯，这首歌就是对于直播人员来说是比较惊心动魄的那种结尾。这种 ending 就是尤其是对于职业，就是基本上是属于有了职业病了的这种韩立来说的话，就是他最怕的忽然音乐戛然而止，空档啊，然后呢跟大家这个节拍呢就是忽然没有合上，他马上就要补充进来这些。 还好还好，就是已经平静了哈。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也该到1655今天晚上的小泥巴家做客了，因为已经只剩下最后的12分钟了。 对，咱得赶紧把今天红人好好介绍一下小泥巴啊。 小泥巴他自己的这个介绍中说到，丑小鸭、 蜗牛、 刺猬、龟壳 、 这些可能都是它的一些有特定的意义的符号哈。 好，这个就是说你现在还没有觉得自己那个出落大方，然后呢功成名就之前，就是尽量把自己的这个地位啊搁得很低很低，这是一种很谦卑的一种。应该算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啊。然后她是一个小姑娘，1991年12月1日生，她是生于贵州贵阳的， 91年出生的，今年都27了。 是， 哎呀，她是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126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普定发布。再来看看第一个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哦，他喜欢罗志祥。 对，罗志祥 啊，我们看到了罗志祥， 还有很多名人。 哎，反正就是没有咱俩。第一， 他是文体界的名人比较多。 对，生活还是很喜欢那些高调。 对，像这个声优界的名人不多。 声优界 关注的不多啊。 把自己弄的这个界还声优。 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忽然有人在群里跟我说我属于声优，你知道吗？ 就是从日本嘛。 对，好，这首歌叫做《奇怪的爱》，来自蒙多罗妈。 带我飞，飞过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最后一个晚上我带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我要送你一副隐形的翅膀，让你从十月所有的不开心中飞出来。 对， 嗯， 当然按韩立的话说，你们得盯到十二月底啊，因为他知道这个这期间 一次翅膀包你俩月啊。 是他的这个隐形的翅膀应该呵护住大家，呵护到十二月底。 嗯，2018这事儿我负责了哈。 是， 2019年呢，我们再换其他的翅膀啊。 到了2月4号啊，就过春节了。 全新的一年。对，就是男左女右的，当年见面的那一年哈，我们现在叫佩奇年。 对对对。 时间啊，13:57。 是，所以要找一个他自己的名字就很吉利的给大家献上十月的2018年十月最后一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Lucky Loop 幸运循环，幸运循环这首歌叫做 Take a Look， 看看，让我们瞧瞧看一看、嗯、 谢谢各位整个十月的陪伴，希望在全新的11月我们继续相伴，都能够白天努力的工作，晚上可以轻松的听音乐，享受生活。小泥巴，谢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的小树在结束的时候看到长到1.71米，也不错哦。 对，谢谢你。 嗯，晚安。 晚安。 11月见。 晚安，快结红人。